稣他可以代替我，别再不甘寂寞，别说全都是我的错。我的世界没有上锁，要走也不需要说那么多，别再问我遗憾是什么，就怕最后连回忆都没有。你从门外无所谓地说，要还给我所有承诺，让我后悔为何让你走，这种关系早就已经看破。别再不甘寂寞，别说他可以代替我，别再不甘寂寞，别说全都是我的错。你的心情停了太多，每次都精彩到难以琢磨，拥抱着你越来越迷惑，到底在乎的是你还是我？心中包袱越来越多，你却笑我想得太多。只要有爱就该去享受，这种游戏你永远玩不够。别再不甘寂寞，别说他可以代替我，别再不甘寂寞，别说全都是我的错。别再不甘寂寞，别说他可以代替我，别再不甘寂寞，别说全都是我的错。可以带